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在偷偷探寻小舞踪迹的时候，被两股强大的力量反噬，导致昏迷。通过鬼斗罗的救治，这才慢慢的清醒过来。 唐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我本来想查看一下周围的情况，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魂兽，可谁知道却遇到了一个特别强大的存在，他居然能够捕捉到我的精神力，而且还向我发出了精神冲撞。如果不是我反应快，刚才那一下就没命了。 哦，特别强大的存在有多强？在什么方向？ 至少有魂斗罗的级别，我的精神力在同级别魂师中还算是不错的，想要远距离伤到我，至少也要是魂斗罗才做得到。啊，就在那边。 只有魂斗罗的级别吗？那似乎并不是我们要找的目标，你会不会感觉错了？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，因为那一瞬间我的精神力就已经被反噬了。刚刚那两股气息实在是强大，我认识的人中就只有当初未曾自废的父亲才有这种恐怖的压迫感，这种能量显然是眼前这两名封号斗罗做不到的。所以就算我现在已经把蓝银领域探测到的真实方向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真的找到，恐怕他们也不会好过。 不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去看看，目标应该就在附近了，宁可错杀绝不放过。出发。 是是。 二十名武魂殿高手弹身而起，胡列娜刚准备扛起唐三的手臂帮他起身，一旁的邪月却已经拉起了唐三，让他的手臂搭在自己肩膀上，同时用眼神止住了想做同样事情的燕。邪月向胡列娜点了点头，示意他放心，但胡列娜还是紧张地跟在兄长身边。看着一脸苍白的唐三闭合双眼，几乎将整个人的体重都挂在了邪月肩头，胡列娜眼中的寒光爆闪。唐三的状况令他极为心疼，内心中杀机已现。连唐三自己也没想到，他那有意的探查竟然成为了武魂殿中人眼中的投名状。不论是两位封号斗罗还是邪月，对他的警惕都减少了许多。当然，燕对他的态度还是不会改变。武魂殿队伍按照唐三指出的方向快速前进，令鬼斗罗和菊斗罗有些意外的是，继续深入周围的魂兽反而少了。原本还有些窥伺的强大魂兽，随着他们继续深入森林，竟然全部消失，只有一些虫鸣鸟叫。过分静谧令鬼斗罗和菊斗罗这两大强者心中警惕渐增，他们都是见过风浪的人，自然不会因为周围的安静而有所放松。邪月虽然带着唐三，但是达到60级以上的魂师身体已经相当强悍，没有降低速度，而唐三倚靠在他身上，正在偷偷地快速恢复着自己的精神力。身在到处都是蓝银草的环境之中，他恢复的速度是极为惊人的。在蓝银领域只作用于自身的情况下，肉眼难辨的蓝银草能量不断涌入体内，弥补着他的消耗。当然表面看上去他还是那么虚弱，感觉渐渐靠近自己先前精神力探查的位置，唐三的心再次紧张起来。 就算之前那两个气息如此强大，但武魂殿派出的这些人实力也相当不弱，那两个强大的气息真的能保护小舞吗？ 欢迎来到星斗大森林。 啊，小舞，这是小舞的声音。 小舞温柔的声音从前方传来，令走在最前面的鬼斗罗快速停下脚步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哪怕是一直在掩饰自己，唐三的身体也不禁颤抖了一下。5年过去了，他终于又听到了这个动人的声音，这不是小舞又是谁呢？菊斗罗身形一闪，已经来到了鬼斗罗身边，两人对视一眼。菊斗罗向身后的武魂殿高手们打了个手势，20名魂圣组成的阵型立刻改变，阵型缩紧化为了圆形，将黄金一代三人和唐三围在了中央， 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。十名魂圣同时释放武魂的场面绝对是惊人的。刹那间，以他们为中心，方圆百米之内的空气剧烈地扭曲起来，一个又一个绚丽的魂环出现在他们身上。黄金一代三人的武魂也同时释放，邪月一只手扶着唐三，月刃已经出现在另一只手上，每个人都充满警惕地看着前方。菊斗罗向鬼斗罗点了下头，两人率先向前迈进。 哼，好不容易找到目标，就算前方真的有陷阱，也必须要踩进去。错过这次机会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只狡猾的兔子了。 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，前方视线豁然开朗。来自武魂殿的每一个人，瞳孔几乎同时收缩，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美丽画面。清澈的小湖令空气变得更加湿润，湖面上倒映着周围一株株参天大树，阳光普照，令所有的一切都在水面的反射下变得晶莹剔透。在这幅动人的画面一侧，一个极其高大的身影静静地蹲在那里，那是一座如同山岳般的存在，全身黝黑的毛发在微弱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淡淡的光彩。尽管他是四肢着地，但肩膀的高度也绝对超过了7米，如果直立而起，恐怕高度会在15米开外。这个大家伙的身体实在太雄壮了，他不但身体庞大，而且身体的每一处布满了比花岗岩还要恐怖的强健肌肉，宛如凸起的小山包一般，整个身体就像是力与美的结合。而在他肩头上出现的却是一个柔美到极致的身影，白色连衣长裙覆盖到脚面，宛如精灵般精致的面容找不到半分瑕疵，披散开来的黑发一直从背后垂到那巨圆的肩头，整个人就像是钟灵天下之秀。她的美不只是发自自身，也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这一刻，哪怕是自认角色的胡列娜都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。唐三的眼睛早已睁开，此时此刻他的眼神已经痴了。5年过去，小舞更美了，她长高了些许，身上的那份青涩已经完全化为了绝美的黛眼，一双柔光闪烁的大眼睛俯视着湖对面的武魂殿一行人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。现在的他就像是已经化身为森林女神一般，静静地站在那无比雄壮的泰坦巨猿肩头。大部分武魂殿高手的目光都凝聚在小舞身上，但两位封号斗罗却死死地盯视着小舞脚下的泰坦巨猿。泰坦巨猿本身并未释放出如何具有压迫力的气息，可他只是蹲在那里，就给人一种如同山岳般厚重的感觉。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为什么附近没有强大的魂兽出现，那是因为这里正是森林之王的地盘。小舞平静的目光中没有泛起一丝涟漪，静静地看着两名封号斗罗。 你们不是找了我很久吗？现在找到了，为什么又不敢过来？既然都找了这么久了，那今天就在这里了断吧。 话音一落，在他脚下的泰坦巨猿那双黄金般的眼睛骤然亮了起来，哪怕是在白昼之中，也如同两颗太阳一般。山岳般巍峨的气势磅礴释放，在他面前的湖水已经开始泛起一层层涟漪。泰坦巨猿庞大的身体直立而起，宛如泰山压顶一般的气势在他面前的湖面上掀起一片巨浪。小舞依旧站在他肩膀上，满头黑发因为周围气流的变化而飘扬着，但他脸上的神色却依旧是那么恬淡自若。曾经与唐三在一起的日子让他有了人类的烟火气息，5年了，森林中的静谧又令他恢复了以前的恬静，似乎眼前这些强大的敌人与自己无关似的。鬼斗罗、菊斗罗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，两个人各自9个魂环爆发而出，这才顶住泰坦巨猿身上释放的气势。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强如泰坦巨猿这样的恐怖魂兽，如果能够猎杀， 好处可一点不会比进入化形幼生期的十万年魂兽小五差。可是这泰坦巨猿是怎样的存在？魂兽之王，哪怕是同等级的魂兽，在他面前也只能颤抖着膜拜。他的地位比龙凤这类武魂在所有武魂中的地位还要高。印象里，除了击杀武魂殿上任教皇的昊天斗罗唐昊，还没听说过谁能击败泰坦巨猿。今天这场对决怕是更艰难了。菊花官，你挡住这大家伙一会儿，我先抓了那只兔子再说，一旦成功立刻远遁。 好。 其他人原地不动。 声音喝出，鬼斗罗已经腾身而起，全身完全虚幻，就连身体周围的九个魂环都已经看不清楚。两人配合多年，菊斗罗自然明白他的意思，手中奇荣通天驹迎风一抖，急速放大，身上的第七魂环也随之亮了起来。面对强大的泰坦巨猿，他一上来就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。此时快速膨胀到五米长的巨大金色菊花在鬼斗罗脚下扫过，鬼魅化为一道幻影直奔对面射去。菊斗罗月关也没闲着，同样腾起踏波前行，飞快地追着鬼斗罗朝对岸冲去，两人一上一下。鬼斗罗虽快，但菊斗罗在前进中手中的巨大的菊花也已经抢先飞出，金色的花朵在空中依旧增幅放大，每一片金色的花瓣看上去都是那么绚丽。月关与那抛飞而出的巨大奇荣通天菊就像是什么东西连在一起似的，牵引着他的身体，速度之快在短时间内竟然不逊于化身鬼影的鬼斗罗。泰坦巨猿二明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屑，面对两位封号斗罗的冲锋，他肩头一抖，原本站在旗上的小舞飞腾而去，朝着他身后落去。就在小舞离开的一瞬间，他也动了起来。森林之王就是森林之王，瞬间爆发出与自己身体完全不成比例的速度，直奔空中的鬼斗罗撞去。而对于那飞向自己的奇荣通天菊以及菊斗罗本人，根本就置之不理。鬼魅清晰地感觉到，当泰坦巨猿扑向自己时，周围的一切变得凝重起来，自己的身体仿佛灌了铅一般沉重，原本如同浮光掠影般的速度骤然下降，眼前的一切似乎在轻微的扭曲。 领域，这是领域的力量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